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20:00，博虎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各位好，我是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放送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教育平台，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发掘年轻人自己的情感世界。 各位好，我是子萌。那我们呢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如果您想一睹我们嘉宾的风采呢，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体验我们的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那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来收看我们的节目，跟嘉宾进行实时互动。 当然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说每一期的嘉宾，我觉得除了说我们听到他们的声音，听到他们的故事，还可以看一下他们的颜值。 没错，重点是颜值都很高。 是是是，我们每一次筛选嘉宾的时候，可能因为颜值筛选出了很多的嘉宾。不能这么说， 不能这么说， 我是漏网之鱼啊。现在我们看到花椒直播已经有30多位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也希望各位大家多多的跟我们嘉宾进行互动，也可以为他送一些小礼物，因为送的礼物多，有可能会有一些惊喜送给大家。今天依然有惊喜。咱们今天的嘉宾啊，是一个怎么说，摇滚少年。咱们之前来过一个摇滚少年，但是今天这个摇滚少年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的云州。云州你好。 欢迎。 我是， 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云州，来自广西南宁一个南方的小城。然后我， 您这不是小城了，是省会。 是。 听说南宁是全国城市里边绿化率最高的城市，也是全国的宜居城市。为我的家乡打个广告。 好好好，没事，我们都去你们家旅游，去做那个 GDP 的贡献啊。来，马上就要到11了，我觉得这个广告可能挺有效的。 对，正好趁着国庆节的时候去南宁玩一圈。 是。那个，你平时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有什么样的爱好跟我们分享一下，介绍一下自己。 我就是一个怎么说，话比较多，然后兴趣爱好比较广泛，没个正形的男生。 是吗？ 这个介绍很独特，没个正形。 哎，我们云州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调一下话筒的高度哈。 是， 我觉得其实从一开始的接触，我觉得还是稍微的有一点点，可能刚刚还没有步入状态，现在有点害羞。还没有说跟摇滚少年有太多的联系。 哎，好多，其实见过一些玩摇滚的，就是平时说话就感觉不言不语的，然后投入到那个演出状态的时候，就整个人爆炸， 对， 就那种感觉。 这不仅是云州，也是恒雪，爱的恒雪啊。此处恒雪应该能听到这个声音。 是。 好，那你是什么时候接触到的摇滚？为什么这么喜欢摇滚呢？ 我是就是从小学习钢琴，然后上了初中以后开始接触木吉他，然后在学习了一两年木吉他之后，想要就是看到了一些比较棒的演唱会和现场，然后就开始接触电吉他，然后在高中的时候组建了我第一个摇滚乐队。 高中的时候组建的第一支摇滚乐队，现在还存在吗？ 现在因为大家的就是去到不同的地方各奔东西，读大学，然后就暂时的分开了。 那没有打算在大学的时候再组建一支？ 那是必须的。 现在已经在招兵买马了是吧？ 已经有两个小伙伴了。 那还是不错的哈。 是 刚刚大一刚开学，刚刚军训完，虽然像刚考过的一样，但是说这个组建乐队的这个计划已经开始进行了。我们现在可以在图片中看到，这是我们的云州组建的第一支乐队。 对，乐队的名字叫做五分钟乐队，然后英文的标志写的是 five minutes 的简写。 嗯，这个艺术字我是没看出来。这个、 我也是， 就是、 我刚刚认了半天。 哎，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或者说当时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组建的这支乐队？对他最深的印象记忆是什么样的？ 对，先说一下我们乐队的名字吧。就是我们高中呢是一个内宿的高中，然后每天早上我们都会有一个距离公寓关门时间，还有最后五分钟请同学们马上离开公寓。就是因为这个，然后呢我们起床的时候是每天都会播放不同的新歌，然后就是最后五分钟能够放出我们早上能听到的最后一首歌。然后我们就决定叫乐队的名字就叫做五分钟乐队，就是在最忙碌的一天开始之前的五分钟给大家带来一首歌。 哎，那其实我想想哈， 很棒，真的。 对，我觉得在可能在云州的高中啊，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们的高中就是要求学习很严格，不许大家有太多的兴趣爱好。你们这个成立了一个摇滚乐队，当时学校和老师对你的态度是什么样？有没有阻止你们？ 我们学校自己是有音乐社的，然后也是比较鼓励同学们就是组建乐队，然后在校内、在校外，还有在就是我们南宁的小城里边一些就是。公众场合来进行一些演出，也是同时表现自己的能力，然后为学校做点宣传吧。 那所以说当时咱们的这个五分钟乐队是也是在校内校外和一些场合上面进行过公开的演出。 是的是的。 那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某一次演出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的第一次比较大场合的演出是高一的时候是在校内，就是在我们学校，就是12月31号跨年的时候会举办一场就是篝火晚会，然后会邀请一些歌手还有就是乐队上去演出，然后我们第一次要到了就是凌晨0点的开年的第一首歌，是我们最难忘的经历。 哇哦，你瞧瞧人家学校跨年的时候搞篝火晚会， 我觉得很羡慕。哎，因为这个环境是山东的高考的环境是没有 的。我们跨年的时候搞明年冲刺宣言， 哎，我们也是白日誓师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哎，我觉得那这样的话肯定对你的高中生活是一个特别大的，就是丰富高中生活的一个记忆了。 是的，对。 那就是在这个刚刚说了一些这个比较难忘的事情，那有没有说比较尴尬的、比较 有的就是我第一次演出的那个台上，我当时是作为一个主音吉他手在演奏 solo 部分的时候，就是一边蹦一边在调动气氛，然后突然声音戛然而止，我自己的吉他 solo 的声音结束，然后我回头一看发现我的线掉了。 然后呢线断了之后怎么 当时我就是面对的观众慢慢的退回去找到我的线头，然后蹲身下去插上。 那当时台下是什么反应呢？ 台下好像没怎么注意吧。 就是我记得之前是我们那个恒选说过，说他是之前他的尴尬事是他们的主唱还是一个就是另外一个贝斯手，然后突然跪下了，然后好像是什么也是跟线有关哈，连接有关系，他就不得已跪下了，结果恒选就二话不说也跟着跪下了，两个人弹了半首歌， 其实 就是很享受这个环境，但然后他的那个感觉有点像啊。 把自己的线踩掉了， 某某，对对对对对，然后一直像那个， 当时我在一边蹦一边弹，然后什么时候掉的我也不知道， 有点像游击战，然后找线的时候，他刚才给我演了一下，我觉得笑得不行。 是， 所以说大家在这个演出的过程中都有一些很难忘的，可能说或受欢迎的，或者说有些尴尬的事情。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哈，至少说在博虎这个平台上非常的合适。那有没有说因为啊，在这个一个如此受欢迎的一个乐队里面，收获爱情啊，收获追捧啊，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啊、 还真有。 在女生眼里看来就很酷，你知道吧？ 来 一个女生的立场。 就是当时我们学校有音乐社，还有街舞社，很多乱七八糟的社团，然后我们经常就是轮流参加一些大型的，就是校内还有室内的文艺节目，然后我们在排练的时候，经常街舞社的小姐姐小妹妹们就在后边看着我们彩排，然后我们演出 试完音以后，我们又坐在台下，看着上面小姐姐们跳舞，然后后来就认识了一个街舞社的一个同学，然后最后走到了一起。 哦，很酷哎！ 所以说就是在排练的时候，两个社团就正好在一起，然后两个人相互吸引， 对对对， 然后 对互相欣赏嘛，因为街舞也很酷，然后这个本来摇滚也很酷， 所以说 像我们这种。 对对对， 平时就是穿大校服的人 对，所以说希望大家不管是在什么时候还是多多参与一下社团活动，这真的很重要。 对对对， 哎，我其实还有一个小问题想问，就是你们上台演出的时候穿的是校服吗？ 那肯定不是呀，怎么舒服怎么穿 啊。那还真的学校氛围真的很好。 是是是，那可以说是我觉得还挺值得羡慕的，这样的一个高中生活，而且进入到大学，现在云州已经在组建自己的大学的这支摇滚乐队了。 传媒大学之前有没有过摇滚乐队啊？ 应该有过吧， 我记得好像反正是不多，就玩摇滚的相对较少，大部分就每年咱广院之春你还记得吧，就是每年的时候一般都是唱抒情情歌的人 比较多， 我觉得 对, 对, 对, 对， 等云州的乐队组建起来的时候一定能取得很好的反响。 对，我们期待你决赛的时候喊我们去当亲友团啊。 对， 来，我说光说不练假把式，咱们刚才听了那么多啊，云州说的这个关于摇滚组建乐队包括如何对摇滚有喜欢上的这些经历，我觉得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是不是通过可视化的平台我们看一下云州现场如何演绎，好不好？ 可以。 今天我们也是有备而来，所以说现在请我们的云州移步到我们的表演区，好不好？ 好的。 让我们老师开一下我们的炫酷的灯光。 摇滚乐队，主吉他手对吧？ 对， 一个风采。 其实我还想透露一下，这是他刚才没有说的。他其实呢，不仅说做过这个吉他手， 还可以主唱是吗？ 他但是没有唱过，唯独没有唱过，有点可惜。 就贝斯也可以，鼓也可以， 所有的乐器他都会。 哇哦， 所以说 好厉害啊！所以说这个一个人，要不是说不能同时拿三样乐器，一个人他就是 一个人成一支乐队， 对，一个人成一支乐队。 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云州看一下他今天的 solo 是如何的。 可以了吗？ 可以了，时间交给你。 我想先介绍一下，我想弹这首歌。 好， 首先它 戏真真多呀。 没有没有，这个是一个日本的指弹大师叫鸭尾光一郎的一首比较经典的指弹歌曲，叫做 Wings You Are the Hero。 好，我们接下来就听你的。疯狂的打 call， 我们现在看到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我们的艾丽莎说认真的男孩子好帅，尤其是认真弹琴的男孩子完全没有抵抗力啊！看来我们的艾丽莎已经被我们的云州的这个吉他声已经深深的折服了啊。 其实不光是他，我觉得我们俩也都是。 那 刚刚说云州说他这个 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访谈区， 可以回来，我们可以聊一下他这刚刚弹的这首歌，因为他是 怎么，我其实很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艾丽莎刚才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其实在高中的时候这个也被你的气场震到了哈，就是你在高中的时候或者说大学的时候见到一个又阳光而且会弹吉他的男生，你的心态会是什么样的？看到这种场景， 我跟你讲，我实话跟你说，我高中的时候就觉得我大学的时候会碰到一个又阳光弹吉他又好的男生， 结果呢， 然后大学上完了没碰到 结果今天碰到了，发现是一个很小的师弟， 是，然后发现是师弟，差好几年啊。 你来的有点晚，云州，你应该早来两年。 但 是 也很晚， 因为我们就是女生心里都会有这么一个形象在， 对， 就是一个学长，然后又很整个人又很阳光，然后又会弹吉他，就是整个就这种形象是在每一个少女的心中都存在那么一个的，就是碰不碰到看大家运气好不好的这么一个情况。 是，现在我们的艾丽莎继续说，好好听，花师中不仅是颜值高、阳光，而且说琴声非常棒，而且我们现在的这位主持人杨帆这位朋友说好听，现在有疯狂的给你打call，现在我们的直播间有已经600多位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我们的云州，也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的互动起来，因为今天云州接下来还有一轮弹唱，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刚刚我们是第一个大环节聊了一下云州组建乐队的哈，但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跟摇滚好像关系不是特别的密切。 是的是的， 是不是？那你除了摇滚之外还有什么喜欢的音乐类型？是全能型选手吗？ 对，就是因为我一开始学木吉他的时候接触了就是指弹，就是主要是偏乐曲一些，就是自己不用开口的，然后就是对手上的技巧会要求比较高。对啊，然后我刚演奏的这一首就是属于指弹类型的一首乐曲。 是，我之前有稍微了解一下，因为咱们班当时也有一个指弹的比较厉害的，就小雨。然后他跟我说，就是他简单介绍一下，我当时不太明白，我觉得正好可以请云州来稍微说一下。他说指弹就是对手部的要求比较高。 对， 说是一把吉他能够弹出好几把吉他那种效果。 对，就像比如说拿钢琴做比方吧，就是周杰伦就在演唱会上面有弹唱过，但是他弹的是流行曲，其实这个跟吉他是差不多的。吉他也有弹唱，也有指弹，就相当于什么肖邦呀、巴赫呀、拿索多瑙河那种感觉，就是不需要你开口，但是它本身的乐曲会很丰富，它的旋律还有它的结构很清楚。 对，就包括刚刚也是。 我觉得其实听起来稍微的，就是我这外行人听起来稍微的感觉有一点点乱，就有点密，但是是不是练起来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练多长时间才成型？ 好难啊，练起来。 我一开始先是练弹唱入门，先是练了有几个月吧，后来觉得可能弹唱并不适合我这个破嗓子，然后就选择继续进修指弹吧。 我觉得他给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你可能不知道，我也学过一个多月吉他，然后当时因为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有指弹这一门，我也是因为破嗓子，然后就唱的不行，然后后来觉得弹来弹去没什么发展前途，再加上那个弦磨手指真的 很疼， 真的超级疼。就 女生还是我觉得如果保护自己娇嫩的双手，我觉得可以放弃了。 因为他是我的老师跟我说是要先磨出茧， 对， 然后才能弹。所以说云州练这个指弹当时也是费了很大的功夫，很厉害。 除了这个吉他之外，还有什么比较擅长的乐器？刚才我预告了一下，说在我们云州在这个摇滚乐队， 一个人建一支乐队。 对，除了这个主唱之外，什么活都能干。 对，因为我小时候。说是从小学钢琴，但是当时是被家里面人强迫着去学的，为了考级，然后有一个特长吧。然后后来就是钢琴学到业余的9级之后，音协的9级，然后开始想要接触跟乐队有关的东西，然后就学习了一些键盘还有音乐理论、乐理之类的东西。 哦，还是专业的，对专业知识进行了普及。 对，就是补充了一些。 我觉得可以说是怎么说，全方面的注意到了，学习到了。那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大家问一下，你现在是学音乐专业吗？ 我并不是，我学的是英语专业。 还是个学霸。 就我跟你说，要么说怕人家，就是怕人家音乐玩的好，英语也说的好。 对， 就是全能发展这种。 那会不会英文歌就唱的特别棒？ 也不会吧，其实。 哦，也没啥必然的。 因为我喜欢的是日本摇滚日摇嘛，所以说关注日摇比较多一些。 那其实那说到日摇，我觉得肯定每个人提到喜欢的这个音乐的分支总会有一个代表人物，那你喜欢的乐队或者说歌手是谁？我看看我们的花椒平台上有没有朋友跟你志同道合，有没有一起追星的经历。 日摇的话有几个乐队应该还算比较有名，一个是 One OK Rock， 简称 OOR， 还有一个叫蓝什么的。然后我最喜欢的其实就是 One OK Rock。 那为什么 怪不得，因为第二支乐队你也没叫上名，所以说我 他名字就叫蓝，一个字 叫蓝什么什么的，叫蓝。对，但当时为什么会喜欢这个One O Rock 这个乐队呢？ 当时我也是无意间就是看到了他们的演唱会，然后被他们震撼到了。就是首先 One OK Rock 的主唱叫 Taka， 他是我觉得应该是英文说的最好的日本歌手， 就是 日本摇滚歌手。 一般日本人说英语都是 对 那个 口音比较重， 他们的口音还挺独特的， 还挺重的。 对，然后 Taka 应该就是对发音会比较标准，然后听起来比较舒服。然后这个乐队有很多歌曲也是纯英文创作的。 嗯，那你平时也会说去模仿一下，去学习一下吗？或者会自己练一下吗？ 会的，会的，会的。 哦，那现在有没有最近有没有什么演出啊，什么排练的一些经历，包括社团活动有没有？ 最近没有，比较靠前的应该是高中时期了。 嗯、哦，但是我觉得从刚刚那首歌的展现程度来看呢，他是一直没有放下练习。 是的，是的， 我觉得很快，哎，就是今年广元之春就看他了。 对对对，今年决赛就看你了啊！ 对， 看能不能拿下一个广春历来的第一个摇滚歌手的冠军。 是因为好几年啊，都是那个唱歌的， 情歌、嗯、对，情歌王子、情歌天后什么之类的哈。 嗯， 我觉得怎么说，从这个跟云州聊摇滚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年轻人身上特别让我羡慕的地方，我觉得现在可能我也没那么浓了，就是 师哥也是年轻人的， 哎呀，也是是是是的，但是心态上我觉得就是经历了大学之后，可能稍微的没那么当初那么的追求的那么的强烈了，就是对于摇滚，对于自己喜欢的一个兴趣爱好的一份非常执着，然后每天可能都会想一个事情， 对的，都会抽出时间来练习吧，不管有没有就是排练呢、啊，有没有演出什么的，都会摸一摸。 军训的时候练了吗？ 军训是条件不允许， 不敢， 也没能把我的宝贝吉他给扛到军训基地去。 我估计是不让带过去，但如果当时想想要有机会在军训的时候演一下，也 不敢想。哎， 真的， 那肯定是撩妹无数， 那是我目光短浅了。 应该带着哈，下一次军训的时候你去看望一下新 哎，这个可以， 对对对，可以有，然后慰问演出，那时候乐队 专门慰问师妹是吗？ 对，当然我觉得乐队建起来之后，先来咱们节目再现一遍。 我觉得最近可能他还要来，因为我觉得他的那个乐队，我觉得可以全班过来，因为他现在不是还在组建过程中吗？ 是的， 对，我觉得接下来咱们就要到一个推荐歌曲的环节，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对我们的摇滚不是特别的了解，因为我觉得今天也是一个交友的一个平台嘛，我就希望这样的一个歌曲拉近你们之间的欣赏的那个共同点，好不好？今天给我们推荐的是一首有故事的歌曲，我听说 是的，是的， 嗯，这首歌曲是什么呢？ 就是数码宝贝的主题曲，叫 Butterfly。 哇，一起来看一看，回忆一下。给我们推荐的一首有故事的歌曲，也是给我们推荐的一首，哎呀，代表了很多人的青春的一首歌曲。对对对，你今天的这首歌曲跟你有什么故事？为什么推荐它？ 对，首先也是因为作为九零后嘛，大家应该也都是看着数码宝贝长大的。 嗯，对， 师哥师姐有看过吗？ 看过， 我 所以说 对， 所以说刚刚这个放出来的时候，我整个很嗨。 对，我小时候都是看喜羊羊灰太狼长大的。 你 师哥是零零后吧？ 是 是， 我连蹦带跳蹦极来。嗯，哎，老师跟我们讲讲。 对，这个就是因为这也是一首比较经典的日摇歌曲，然后我们乐队也就是在很多场合演过这一首歌，然后因为确实也能唤醒很多人的一起的共鸣嘛， 对， 然后演出效果也比较好。 嗯， 但是呢，就是在2016年，应该是我高二的时候，在2016年的4月2号，我们在一个就是别的学校演出了这首曲子。 嗯， 然后就是正好是这首 Butterfly， 然后第二天我们早上起床的时候看微博，发现出现了这个和田光司老师的布告， 啊， 就是在我们演出完的第二天。 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命运的巧合，也是代表、哎呀，不能说是有缘分，我觉得就是有点牵强、啊 这个、对对对， 就是觉得这首歌的确是影响了你， 对、 而且对你们的乐队好像以后的成立好像也有一定的影响、 嗯、 也期待说下一次你能把这首歌的演唱带到我们的现场来、嗯、好不好， 是的。 最后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我们还是交给我们的云州，最后我觉得还是弹唱好不好，我刚才预告过了、 嗯、 不要让我流泪好不好、 嗯、可以吧可以吧， 继续来到我们的嘉宾区，我们最后一首歌的时间继续留给云州、 嗯、 我们今天多听歌啊，少说一些没用的话， 少说话， 少说话，对对对，来，我们时间还是交给他，因为我们在最后结束的时候、 嗯、 还会公布一下我们的小哥哥的联系方式，如果大家喜欢他的话，也可以通过添加联系方式的这个形式跟他取得联系，也期待以后跟他一起玩摇滚的各位好朋友能够一起、嗯、 对，我觉得在北京的就是大家年纪差不多的朋友，如果说想要组建摇滚乐队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平台来跟云州联系、 嗯、没错没错，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好、 嗯、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云州，一首弹唱送给大家。 OK， 嗯，来， 那我就献丑了。 好。 哦，对了，忘了说了，带给一首五月天的拥抱。好的。 脱下长日的假面，奔向梦幻的疆界。南瓜马车的午夜，攀上梦幻的玻璃鞋，让我享受这感觉。我是孤傲的蔷薇，让我品尝这滋味。纷乱世界的不了解，昨天太近，明天太远，默默聆听那黑夜。晚风吻尽荷花叶，任我醉倒在池边。靠近我，问我，爱别走。 哇哦，我觉得不仅能弹而且唱的也还可以我觉得今天可能稍微有点疲惫，我们今天还是非常的感谢我们的云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惊喜，我觉得下一次可以，我觉得今天是突然让他弹唱的，我下次有备而来之后可能效果会更好、 嗯、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该公布你的联系方式了，微博微信 QQ 都是可以的，来让喜欢你的朋友 看你哪个比较方便、 嗯、微信吧。 好的， 好， 781240411， 来， 781240411， 我们的复读机专业户王可萌啊，背得非常的准、 嗯、 所以说各位喜欢我们的云州的朋友，欢迎通过微信添加的方式去与他取得联系，那么明天呢，我会有一个全新的非常可爱的嘉宾与我们取、 嗯、 带来他的好故事取得联系了哈。好，那我们明天再见了，欢迎大家能够持续锁定 FM98.2、嗯、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满月嗨翻天，明天再见，拜拜各位， 拜拜。 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